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儿干，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野鸡闷头钻，哪能上天王山， 地上有的是米，喂呀有根底， 拜见过阿玛老， 他方程没有把飞宝飞宝飞宝， 马还马， 正晌午说话，谁还没有家？ 好吧的， 好吧的， 天下大大了， 脸红什么？ 说 说 说，精神焕发， 他们要还我， 还我！嘿嘿。方冷秃的辣， 听到这一段熟悉的经典对白，想必很多人都不会陌生，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也可能都曾经模仿过。当然我们所听到的是国产老电影《林海雪原》的原声录音。那么在2014年12月23日公映的徐克导演版《智取威虎山》中，这段台词又改成了什么样呢？那么您知道这些黑话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的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经典老电影《林海雪原》的故事。近年来根据老电影翻拍的影片是越来越多，那么原作和翻拍之作都获得良好口碑的影片那可是真不多，而《林海雪原》和《智取威虎山》则是非常耀眼的两部。徐克导演之所以已知道 3D 版《智取威虎山》，是因为他一直很喜欢这个故事，觉得故事里的每个人物都很精彩，而且故事里有土匪，有军队，有战争，有爱情，所有商业元素都齐了。为此他亲自动手搜集素材，因为他觉得这是一部全世界都能看懂的影片。但是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影片中能看懂的是故事，但是听不懂的还是黑话。原著和影片已经诞生了50多年，经典的土匪黑话老听众可能能够倒背如流，那么您知道这些土匪黑话的含义吗？所以首先我们还是来跟大家翻译一下。土匪说天王盖地虎，什么意思呢？你好大的胆，敢来气你的祖宗。杨子荣说宝塔镇河妖，就是要是那样叫我从山上摔死，掉河里淹死。土匪说了野鸡闷头钻，哪能上天王山，意思是你呀不是正牌的。杨子荣说地上有的是米，胃呀有根底，意思是老子是正牌的，而且还是老牌的。土匪说拜见过阿妈了，就是你从小拜谁为师。杨子荣说他房上没瓦，非否非否非否，意思是不到正堂啊 不能说。土匪说妈哈妈哈，什么意思呢？就说你以前是独干吗？杨子荣说正晌午说话，谁还没有家，意思就是许大马傍山上。土匪说好吧嗒，什么意思呢？内行是把老手。杨子荣说天下大搭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吹牛闯过大对头。解释过电影《林海雪原》当中的土匪黑话，咱们呢还是继续跟大家讲述这部影片背后的故事。这部影片呢完成于1960年的8月，是根据作家曲波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可能大家都知道，曲波能够创作出如此生动真实的小说，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位深入东北的深山密林和敌人周旋的八路军战士，同样也进行过艰难的剿匪战斗。但大家可能并不知道，电影《林海雪原》的导演刘佩然也是一位军人。2014年11月18号81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电影艺术家刘佩然在京逝世，享年92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刘导生前的珍贵回忆。 看了这个小说，哎，我知道一点这个生活呀。我们这个部队参加过剿匪呀，我没有参加过剿匪，但是部队参加过剿匪呀，是吧？我知道这个很多，知道一些情况，剿匪很辛苦的。哎，我就找，我都看了这个小说，我就想，我就找这个作者。我一找作，一找到曲波，哎，曲波也是剿匪的，他是合江独立团的参谋长啊，是。我就跟他说，我说这小说我有这个生活，我是某某部队的。他非高兴，哎呀，你有生活你也知道，咱来。我说那你改编吧，你改编成电影。他说你改吧，他很信任我们。 除了导演之外，剧组上下全体人员都曾经体验过生活。可能在大多数观众的心中，已故著名老艺术家王润申扮演的杨子荣是大家最熟悉的版本之一。那么同样也是银幕经典的英雄人物。其实王润申在扮演杨子荣的时候特别注意到了一点，正是他把握住这一点，才让杨子荣真正的鲜活起来。那么究竟是哪一点呢？其实就是在表演过程中，杨子荣的扮演者王润申借鉴了中国古代侠客的侠义劲儿。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王润申生前的采访录音。 这个人物呢，必须让他有点武侠的这种味道，那是他的音容笑一举一动，一说话的台词的节奏都得带点味儿。演员呢就是捕捉人物的眼神，捕捉人物的形体动作，他的语言，他不同作家他记得很详细什么的，演员就是我看你的形体动作当年的闪现出来这种匪劲儿来，刹那间那眼神上那动作上。土匪看着你像土匪，观众看着你像英雄。 为了捕捉到土匪的人物性格，王润申当年还真的和曾经的土匪接触过。他呢只身来到长白山里，他要接触的就是当年的土匪，后来的看山老头。那让我们再来听一下王润申的生前采访。 一开始他们有些紧张，有些拘束，放不开。可是跟他们先聊吧，聊聊聊去，他们就放开了，就很快就闪现出当年那种匪劲儿，他的语言、形体、眼神儿，他的哎呀。 说了幕后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重温这部经典的老电影。那么由于原作的时间较长，我们呢分为上下两集播出。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林海雪原》的上集。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1946年，人民解放军为了保证土改不受破坏，组成小分队深入林海雪原消灭土匪。 一天，小分队先捉住了土匪小卢将栾平，然后找到了已作匪巢的河神庙，并且发现了伤人之后隐藏起来的另外一个土匪易左毛。解放军参谋长小分队的领导203邵建波用计活捉了他。203和杨子荣商定，决定由杨子荣先提审小卢将栾平，再审易左毛。就这样，小分队在审问了小卢将易左毛之后，从易左毛的手里得到了敌人的地下先遣军的组织系统图、先遣图，紧接着又抓到了为座山雕庆祝60大寿摆百鸡宴而下山抓鸡的土匪傻大个儿。由于队员身份没有暴露，小分队的队员们假扮成土匪押上了傻大个。 弟兄们别误会，范老师长，你们是哪个六的？ 中队。 男人给丈夫，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我是威虎山崔队长崔三爷的弟兄。 三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 是啊， 干什么？ 那你为什么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这不是崔三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婶摆鸡宴，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来小弟，原来小弟， 你还知道摆鸡宴？什么叫摆鸡宴？ 那就是100只鸡，来自100家，腊月三十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摆鸡宴。今天是三爷的60大寿，这排场更大了。 兄弟，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 对，你说的对呀。啊，走， 是， 走。我说兄弟，你不好好在家防备山头，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 是啊， 你跑什么呀？ 你 奶头山那个事儿，你们听说过没有？ 听说了，那个崔三爷早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三爷说呀，这都怪这个许旅长啊，这胆子太大了。你要不凭奶头山这份天险，那共产党他怎么？ 哎，你这话说的对呀。哎，那你们威虎山可不能再大意了。 对呀， 是啊， 可不能大意了。 大意了， 兄弟，你算是不知道啊。我们这儿没有外人吧？ 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的弟兄。 对，都是自己弟兄， 都是咱们一家人。 说。 我们威虎山呢，共分有5个山包，每个山包啊都修着9个地堡。 那个五九四十五。 对，五九那是45个。 对， 我看那是一个地堡那是个地堡，那个想打哪儿就打哪儿。 哎呀，快， 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 哎呀，知道。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哎，放心吧、 哎、厉害了，是那每个山包上头都有一条暗沟。 暗沟 这从几十里以外，我说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从那暗沟这么一溜啊，他连影儿摸不着。 妙啊，有的妙，太妙了啊。 妙。 好， 我都跟你说了吧，维护厅啊，崔三爷坐那大皮椅子底下，这就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 好，这真是个好地方。 要不三爷大冷不害怕嘞？ 住口！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哎，大哥，我看这位兄弟 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 好。 我 快来。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 我当然愿活呀，我愿活呀。我 好，弟兄们， 走， 把他给我拉下去。 我走， 正如傻大个儿说的，威虎山是国民党座山雕的大本营， 山上不仅有数倍于小分队的敌人，而且有很多暗堡。威虎山还有一条直通山上的暗道，想强攻硬打是很困难的。经过周密研究，决定让侦察英雄杨子荣化妆成奶头山许大马棒的副官胡彪，带上先遣图打入威虎山。在行动之前，杨子荣先和203演练了。 谁？ 我。 蘑菇，刘大路，什么劲？好， 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 拜见过阿妈了。 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 妈哈妈哈， 正傻乎说话，谁还没有觉？ 好吧的， 天下大大了。 嘿，好啊。203，你批准我去吧。傻大哥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拱石构筑，它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傻大哥说得很清楚，威虎亭左山雕坯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是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匪徒们是暗沟一溜，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我们打得不好， 所以你想要化妆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 对， 203，我想利用年三十摆剑的机会，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威虎亭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打上威虎山。 是这样，是这样。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 哪一点？ 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 不会的，我考虑过。 那你认为是不是有把握？ 有。 讲你的条件。 第一，我有座山雕向往已久的先遣图。第二，土匪的黑化暗语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第三，203， 你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 参谋长，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 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把神和庙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 对对， 进去的让他进去，出来的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完全正确，这样对我在威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 还有，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把群众发动起来，民兵组织起来，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滑雪，这样对消灭座山雕这股的土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 203，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儿决定了？ 不，子荣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要经过执委会研究研究才能执行啊。 对， 经过执委会的批准，小分队故意放跑傻大个儿，然后让杨子荣顺着傻大个儿的脚印前往威虎山。正巧一小股土匪下山，杨子荣故意引起他们的注意，然后被这小股土匪带上了威虎山。 带刘子龙， 来到威虎厅，杨子荣面不改色，面对座山雕，他穿过刀林，走到座山雕和八大金刚的面前。 拜见三爷。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阎锡门头尊哪能上天王山？ 地上有的是你，喂呀，有根的。 拜见过阿玛老。 他方程没有瓦，非宝非宝非宝。 马海马哈， 正傻乎说话，谁还没有家？ 好吧的， 好吧的， 天下大大了。 脸红什么？ 说，精神焕发，就不用慌了。 嘿嘿，方冷秃的辣， 晒的晒的， 一左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你既是许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将的下落？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哦，先遣图？ 对对对。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嗯，是有这么回事。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知道 知道知道。 是不是还在小卢将的手里啊？以前在。 现在呢？ 现在 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 面对座山雕的问话，杨子荣会如何作答呢？他又是怎么会同剿匪小分队将座山雕一网打尽的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继续重温影片《林海雪原》的精彩故事。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在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当中，我们来分享的是老电影《林海雪原》的上半部分。当年这部影片引起了巨大轰动之后，很多人都开始关心，这个杨子荣到底是虚构的人物，还是历史上真的有这么一个叫做杨子荣的英雄呢？其实，杨子荣确有其人，而且真实的杨子荣甚至比电影中更加具有传奇性。另外，在拍摄这部影片的过程中，因为其中需要有滑雪的镜头，为此，剧组中的演员们都开始学习起滑雪来。在那个时候，学习滑雪还真的是挺困难的，既要保证姿势的正确，还要注意手柄的使用，一个不小心就摔倒在雪地之中。后来为了这些个镜头，导演们可也是没少费心思，后来还请来了滑雪运动员来完成了远景的拍摄工作。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根据小说《林海雪原》改编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当中的选段《迎来春色换人间》，来自佟祥林的演唱。那么这一段呢，也叫做打虎上山。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州四海 家。